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叶玲珑气得头上冒烟， 真是个傻子，对他好也不知道。上次救他是骗他，他反而感恩戴德的，这次真的对他好了，他反而要生气了。 玲珑之所以叫玲珑，确实是有颗七窍玲珑心，只是娇生惯养的小女儿，撒娇放吃惯了的，懂也装作不懂。上次严君玉被逼上亭子顶，她看了全程只不说，这次气急了，所以骂了出来。 玲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。 叶玄机看着玲珑的眼睛，玲珑顿时心虚起来，她嘴硬道， 不知道。 那玲珑知道殿下为什么一定要立即掌权，不肯略等一等吗？ 玲珑的眸色一亮，这次是真的不知道了，所以看着他的眼神充满期待。叶玄机只是笑，不肯回答。 等你明白了，你就知道殿下为什么偏偏喜欢上严君玉，而不是其他人了。 玲珑身在局中而不知，叶玄机今天这样说话，本就不是为了严君玉，而是为了点醒玲珑，因为那其他人中恰恰也包括了他。对了，东宫那些人是怎么笑熬记的？是父母之爱子女，必为之计深远，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？他的眼睛垂了垂，像是笑意终于到达了眼底，又像是微微的有点伤心了起来。严君玉跑出了上林苑，心中气愤难平，又去雨林卫的小教场跑了几圈，眼看着天都黑了，才牵着马往回走。宫里是这样的，平时就已经显得肃静异常了，天一黑尤其显得空荡荡的。这一片本就荒凉，两边宫墙夹道里的杏树长得郁郁葱葱，黑影重重，乍一看十分吓人。严君玉平时也不算怕黑，今天是回去晚了，好在有匹马陪着，是个活物，到黑得实在荒凉的地方，摸摸那匹马，马极有灵性，拿头蹭蹭他的手，也就不怕了。过了一片宫殿，前面是御花园的后方，圣上卧病，无人游园，自然是荒凉的。长长的宫墙夹道，让严君玉想起丽玉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那些关于宫中闹鬼的故事来。他打了个寒颤，连马也发现了，正迟疑，只见远处一点灯火如豆，走得极快，像黑夜中的萤火一般，不偏不倚，正朝他的方向走过来。这个点只怕已经开始宵禁，寻常宫女太监谁敢在宫中这样行走？要是赶走的贵人，必定是前呼后拥，怎么会只有一盏灯笼？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只是不敢信。是萧景琰来接他了吗？就像自己去接萧景琰那样？严君玉不敢信，然而心里却控制不住地热了起来，一面不敢相信，一面担心他这样出来会引来麻烦，万一传出去。然而眼看着那人越走越近，一身锦绣辉煌，身上绣的却不是龙，而是翎羽。是了，萧景琰怎么可能来接他呢？来的人是严君玉认识的，那个打过他的敬畏朱雀。他这么晚还在宫里穿梭，显然是有急事，看见严君玉这一人一马也怔了一下，毫不客气的道， 宫中宵禁了，伴读大人怎么还在外面游荡？难道是迷路了不成？ 严君玉虽然那一顿打挨得疼，但还是不服，他也硬邦邦的答道， 我不过是骑马骑累了，慢慢走回去不行吗？ 两人彼此都没什么好气，打了个照面后各走各的。然而严君玉走着走着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回头一看，朱雀竟然就跟在他身后。 你跟着我干什么？ 我怕严大人慢慢走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所以来送一送严大人，可以吗？ 严君玉知道他是以为自己要闯祸，所以想抓自己一个现行，也不和他多说，牵着马直往东宫走。朱雀一路远远跟着，等到快到东宫门口时，严君玉回头一看，朱雀人已经不见了。 聂彪他们在门房里说笑，见严君玉回来都笑他一身的汗。李玉也在，还在负气不理他。严君玉默默往里走，看见车架知道萧景琰已经回来了。刚到司红堂，云兰就迎了出来。 小严怎么才回来？殿下都等了好久了。 都是骗人的，他才不会等我的。 严君玉在心里想，只是站住了告诉他， 我晚上不去念书了。 云兰如何看不出来，所以笑道， 怎么又不念书了呢？ 我累了，我要回去睡觉。 原来小严是想偷懒了。 我没有。 严君玉本能地反驳道，说完才意识到并不是云兰的声音。云兰身后的人走出来，滚龙袍，彩袖辉煌，不是太子又是谁？严君玉抿住了唇，一句话也不肯说了。他记恨着太子的叶良宇，也记恨着他写在奏章上的自己的名字，那样整齐，那样般配。但要严君玉真像萧景琰打趣过许多次的那样，像吃醋的女孩子一样把这事儿说出来，也是办不到的。他从来就是最犟又最别扭的那个小孩子，对他越坏，他越咬紧牙关，不会说出一句软话。只有好好的哄着他，取得了他的信任，在一切都安稳下来之后，他才会慢吞吞的、不熟练的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你。萧景琰并没有逼问他为什么在生气，他甚至也没有问严君玉今天去哪儿了，他只是笑着让了让，露出了身后的少年。那少年不过十四五岁，和严君玉一般的身量，长得十分漂亮，眼神十分机灵，穿戴却很一般，只穿了一件领红色的旧袍子。他一看到严君玉就跳了起来，整个人如同脱弦的箭一样朝严君玉冲了过来。严君玉也跳了起来，两个人很快地抱在了一起，热烈地大笑起来。 阿如，你怎么来了？ 严君玉开心地抱着他，急切地问道， 家里怎么样了？我奶奶呢？我最近有令牌了，本来要回家看她的，但是一直生病就没回去。 还说呢，知道少爷你生了病，老夫人担心得不得了，还好到了宫里送冬衣的日子，就让我进宫了。 奶奶怎么会知道我生病了？一定是明露。 啊，不是他。 魏如挥了挥手，看了一眼周围，又小心翼翼地问， 少爷，你是不是在宫里干了什么坏事啊？ 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那为什么前些天有个公公来家里传旨，说是太妃病了，宣了老夫人进宫探病，老夫人却推说病了不去。老夫人的丫鬟杜鹃说，老夫人说了，等你回家又揍你一顿呢。 魏如原是严君玉进宫前最亲近的小厮，两个人年纪相近，性情相投，连打仗的天赋也是一模一样，从小一块长大，所以比总是正正经经的明露还要亲近很多。严老夫人虽说生严君玉的气，但这次宫中送冬衣却遣了和他最亲近的魏如来，其实还是心软，疼着自己的小孙儿的。严君玉和魏如大半年没见，各自都有说不完的话。云兰安排了他去洗澡，他也舍不得和魏如分开，一个在浴桶里，一个在浴桶外，两个人说个不停。魏如把严君玉走后府里的变化说给他听，包括府里的桃子今年熟了，结了多少果子，他们和街尾郑侯府的小厮们打了一架，大获全胜，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。魏如终于忍不住问道， 少爷，你在宫里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啊？为什么老夫人要揍你啊？ 他趴在浴桶边，眼神一派澄明，严君玉却不由得有些脸红。他知道严老夫人因为什么生气，是因为自己在宫里干的好事，但这却不能和魏如说。虽然他们还是和原来一样亲近，但有些事是自己懂，而魏如还不懂的。萧景琰看着自己的时候，一定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好不容易洗完了，严君玉自己穿衣服，魏如去给他拿外衣，却半天不见回来。严君玉叫了两声，没人答应，只能自己踏着鞋出来了。中庭一片月色宁静， 他的小院子里没有人，明露又睡着了，他往自己卧室走，看见萧景琰安静坐在他的案边翻看着一本书。他不想和萧景琰说话，但又想知道魏如去哪儿了，忍了又忍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， 阿如呢？ 萧景琰手中的书滴了滴，越过书页上方露出一双山蓝般的眼睛，安静地看着严君玉。 刚刚玲珑闯进来要找你，找不见却抓了你的小厮走了。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 因为我也想和小妍单独说说话。 要是以前，严君玉一定会脸红，但现在他已经不信这些话了，只是站着不肯动，也不肯接话。萧景琰见了，无奈地叹了一声，站起身朝他走了过来。 小妍不冷吗？ 他轻声问，然后解开自己的外袍，将严君玉包裹了起来。 我自己也有被子，要你多事。 严君玉在心里腹诽着，却很没有出息地没有挣扎开。萧景琰身上向来温暖，他洗完澡站在风口里一吹，身上都凉了，本来还不觉得，被他一抱才知道暖和是什么感觉。他一天比一天高，萧景琰很轻易就可以把头靠在他肩膀上。 我今天好累，小妍。 他像是很疲倦的样子，轻声在严君玉耳边说着。他说的像是真话，因为他比以前要重，像是真的累极了，所以把重量分担在了严君玉的身上。他的身材高大，虽然修长，仍然沉甸甸的，锦缎下面的身体温暖而结实。抱了一会儿，他忽然笑着说， 小妍撑不住了。 胡说。 闻言，萧景琰笑了起来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